似画笔的书梢，把天涂成蓝色调。莫非用眼泪做颜料，画一道彩虹会更好？看那朵云，像不像白色羽毛，堆砌在空中舍不得飘。我好想他，于是我原地旋绕，让他有空时瞧一瞧。等的人，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。想的人，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永远，我不懂。风儿握住的树梢，天空是思念之心缠绕，静静地守候这人潮。等的人，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。想的人，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永远望不到。等的人，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。想的人，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有。